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是一个周一，是大家开始忙碌工作的日子。 嗯， 那在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当中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些激励人心的消息。 是的，在好奇头条号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新雪儿特别的开心，她说一回来就看到珊珊和水水。其次要告诉大家的是月晨想珊珊了。 你的全世界都是你。 我的全世界首先有我，因为是我的全世界。 OK， 我是建议着试着也可以把其他人放一放。 好的，我现在就要把一个外卖小哥放进来了。 好的， 好不好？在好奇头条号告诉大家的第一条资讯呢，是有关一条外卖小哥的资讯。这个外卖小哥可不一般，因为他送外卖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有趣。他送外卖的时候是用英语送外卖的，大家开始调侃说不懂英语你可能连外卖都领不了。因为3月14号的时候呢，有网友爆料说四川外国语大学一外卖送餐小哥用英文发信息告知他领取外卖，这条微博引来不少热议。那特别有趣的是，记者去跟踪了这个外卖小哥，发现这名18岁的外卖小哥正准备下半年通过自考考入四川外国语大学，而且现在他也已经被四川外国语大学成人自考本科英语专业录取了。 嗯，厉害， 特别励志，对不对？ 励志。 他高中的时候是辍学了，然后开始用送外卖这样的方式去养活自己。 对， 然后开始慢慢自考。8月14号的时候，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嗯，但我觉得我们总会误解这些新闻的关键点。这些新闻的关键点，并不是因为他就是在送外卖的时候发了一条英语的短信就被录取了。他被录取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还是他 当然不是因为发了一条英语短信就被录取了。 哎，但这个标题写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一外卖小哥用英文送外卖，所以被四川外国语大学录取。 应该是这样，一个用英语送外卖的外卖小哥被外国语学校录取， 嗯，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一个用英语送外卖的外卖小哥，经过自己不断的艰苦学习和努力，最终被四川外国语大学录取。 这样好不好，水水？你再等一等，你等那个手机的屏啊够宽。像您这样取标题，就是一页我只能翻大概3条新闻，好不好？我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外卖小哥。但我觉得水水说的对啊，不管怎么样，他之所以能被录取，你看这是他被送外卖的时候的样子。当然，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可能看不到哈，跟你解释一下，这张图片其实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哎，一个人他们在交接，他开始送外卖， 长相中等。 对，右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外卖小哥。那现在呢，是他拿着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一张照片。欢迎来到本校学习。 所以其实通过这条新闻，我们是想大家从这个现象看本质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分享过，用比如说分析他点的披萨被耶鲁大学录取，然后喜欢吃方便面被哈佛大学录取，然后外卖小哥。 知道世界的本质就是吃货赢得全宇宙。是吗？ 没错。那刚刚看到 没错了， 是这样的呀，吃货赢得全宇宙啊， 是吧？你想说的逻辑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吧。 是，就是首先要保留一个吃的爱好，好不好？这样的话大学才能知道你能喂饱自己。 好了啦，不打断水水了。水水想说的这条新闻的本质一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才获得这样的一个去高校学习的机会的嘛。在这之前送外卖只是他一个生活的手段而已。 对，1+1=2嘛，就是要有自己的努力，然后同时要有一个醒目的爱好。 好的，周一的早上也祝愿所有有梦想的小朋友们努力努力，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加油喽。 OK，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现在呢我们把目光移向英国，我们来看看剑桥大学。那剑桥大学在今年是接待了有550万的游客。你知道剑桥小镇一共的固定人口是多少吗？ 我猜，什么大着胆子猜，20。 已经大着胆子猜了是吗？还是多猜了一倍？ 我觉得几十万吧，最多。 剑桥镇的固定居民只有10万。 哦，是吗？ 也就是每年他们要接待他们人口总量的55倍的游客。其中 真的很忙。 550万当中有多少中国人呢？ 很多， 大约495万，接近500万。 真的吗？那就90%的大概这样的数量是中国游客。 最近呢有一条新闻统计出来，今年剑桥大学在接待的550万游客当中呢，有90%都是中国人。那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让大家关注到了中国国际游学人数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在今年的统计，2016年中国的国际游学人数已经达到了65万。因为500万去看的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程去嘛、嗯、有的人只是去玩一玩、嗯、那真正能够到剑桥牛津上学的人少之又少、哦、但是去英国的人还是挺多的啊、嗯、然后我看到了就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呢其实美国占到中国的国际游学的人数是最多的是 50%、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100个人出国留学、嗯、有50个人都是去了美国 嗯，其实和我们身边的概率差不多 是啊从咱们身边的人出国留学的这个比例分布就大概可以看见这个比例嘛 对然后英国是占到了 25% 排名的第二的、嗯、那国际游学者的年纪呢其实实际上在15岁到17岁是占到最多的现在、嗯、并不是说出去读大学和读研究生的人最多、嗯、那15岁到17岁是占到了将近 50%、哦、46.6% 那千禧一代昨天王爽还更正我说千禧一代不是00后、嗯、是指在千禧这个时段成长起来的 咱们也是千禧一代 我们也是千禧一代、哦、嗯，虽然我们是96年97年的、嗯、但还是千禧一代、嗯、 对毕竟2000年的时候我们都已经6岁了呢 你的算术真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对不对我们已经长大了、嗯、我们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了 不是六岁的小孩了我们是七岁了OK 然后呢其实实际上就是在统计当中呢 53.5% 的游学家庭的年收入大概是在11到30万之间、嗯、所以其实这样来看中国的父母其实还是真的是倾其所有会供小孩出去游学的 嗯，我觉得游学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增长见识的一个经历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游学的对不对、嗯、除了游学包括研学啊、嗯，研究的研现在也是很多高校是自己有经费去支持自己的学生出去研学的、嗯、也是通过这种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嗯、然后出去真的看看这个世界然后才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嗯、 你知道吗我查到在17世纪的时候在英国的贵族阶级当中就流行一种叫做 Grand Tour就翻译成伟大的旅行吧、嗯、就是这样的一种游学的 就是那个宏大的那个 Grand 就是 G-R-A-N-D 那个 对对对、 G-R-A-N-D Follow 水水 然后这个 Grand Tour 就是讲的一个理念就是贵族阶级会把自己大概15、16岁的那种就是孩子、嗯、然后用旅行的方式送到欧洲的大陆、嗯、然后让他们去法国去意大利然后看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嗯、然后让他们和当时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去交流、嗯、然后用这样的旅行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嗯嗯、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样的 Grand Tour 后来就是演变成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嗯、你猜是什么 研学 间隔年 哦我知道了 Gap year、 嗯、间隔年就是指很多特别是在美国、嗯、一些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不直接参加工作、嗯、而选择去一些别的地方去游历、嗯、去 是的 比如说去打工、哦、然后去旅行、嗯、然后用这一年的时间来沉淀自己、嗯、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请到的 Abby 她就是用这一年的时间到非洲去支教 对、嗯、 所以她应该也是就是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伟大的旅行、嗯、Grand Tour 对、嗯、我觉得伟大的旅行这个概念听起来让人特别的向往就在于你还是一个学生的心态、嗯、你还是一个抱着特别充分的好奇心然后去探索这个世界、 对、 跟比如说我们毕业之后在工作的时候抽时间去休年假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嗯、那其实进入一个好的大学甚至于顶尖的大学一直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是的 但是最近呢其实在职场当中有一条消息是有点扎心 嗯有多扎心呢 这条消息的来源是一段视频是一个电视节目一个非常资深的 HR 和一个投简历大王这个就是外号是叫做小丁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号称自己投简历投了20000多份 哇 就是但是很多都是石沉大海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其实他投简历石沉大海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没有对症下药因为你20000多份简历每一份都一样哪一个公司能够觉得你是针对他的这个企业或者针对你整个的经历来做出判断呢、嗯、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小丁和这个资深的 HR 叫小米展开了一段就是争论嗯，然后呢这个小米就说我们现在就是筛简历的时候呢、就是都是把985大学的毕业生的简历带走 嗯， 然后非985的大学的简历就留在桌子上、 嗯、也就是说如果不是985大学的简历会直接被他们从他们的选择范围里面剔除掉 对剔除掉、哦、然后我就反应过来如果我的本科学历中国传媒大学就会被他剔除掉 中国传媒大学不是985吗 中国传媒大学不是985中国传媒大学是211、哦、但是它不是985、 哦、 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在中国的大学的这个体系当中985和211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嗯、是的 简 而言之，211会比985的学校更多。 嗯， 那985是什么呢？是1998年5月4号，当时呢，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时候呢，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就是党政府然后成立了一个叫做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若干就是所有拥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 嗯， 所以说呢，就成立了一个985工程。 嗯， 然后呢，当时的985工程的这个名单当中呢，是包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等这样的，当时在评奖的时候，就是评选的时候评进去的大学。 嗯， 但是有很多211的大学是没有进入到985的。嗯，因为211大学是21世纪 的 中国的100所顶尖大学嘛。嗯，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争论，那个争论当中，小米其实他列举了985大学的毕业生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区别。 嗯， 他认为在于三个，第一个呢是英语水平，第二个呢是计算机水平，第三个是他们的实习和社会实践的程度。 嗯 嗯，他就是用一些量化的指标指出来了。你有觉得有这样的区别吗？ 我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肯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一概而论的区别。 嗯， 但至少我觉得学校越好，可能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他有一个基本的素质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嘛。 嗯， 至于为什么我们高考的时候努力考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因为他的整体的培养的可能，整体的氛围、学习的氛围，包括他的教学水平， 嗯， 各个方面的水平可能都会更好一些。 对， 但是我觉得985和211的区别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大。 嗯， 再说了，像比如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专业院校是不在意他是不是985或者是211的。 对， 嗯， 比如说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 嗯， 当然他们可能也不是筛简历了啊， 是的， 他们筛的是照片。 是的。 然后呢，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广告，很有意思。 嗯， 他就是找来了大概有6-7个这种公司的非常资深的 HR， 嗯， 都是干过几十年的。 嗯， 然后呢，就给了他们2份简历。 嗯， 第一份简历呢，就显示这位同学就是一直在读书， 嗯， 然后一直都没有社会工作的经验，嗯，然后一直到30多岁都没有找到过一份固定的工作，然后一直在游，然后在闲游，然后一直在读书。哦，然后他们就说，这样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录取的。因为 这样，那不就是你的简历吗？ 这是李安的简历。 很棒啊，恭喜你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他们就是把姓名那栏给他粘着嘛，然后他揭开发现是李安的时候，每一个 HR 都是那么一阵，就发现说我们还是不能凭简历，仅仅凭简历就去判断一个人。 但是你知道吗，对于一个 HR 来说，他的工作是需要效率的。他可能并不希望我挑出旷世奇才。 嗯， 他只需要我挑出差不多的， 嗯， 能够满足我的木板的木桶的这样一个差不多的人才。 嗯， 所以你说 HR 去挑简历，我觉得他用他自己一些评判的标准，不同的企业有自己不同评判标准，我觉得无可厚非。 嗯， 只不过是可能每个企业的标准不一样，会有一些小小的自己的意见。 嗯， 但是不能排除的确有一些人他可能完全不符合所有 HR 的条件，他就是厉害，他就是牛，他就是666，对不对？嗯， 对。 除了我刚才李安你提到的，包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很多人的简历，你看像比如说比尔盖茨辍学，可能很多 HR 也不会挑，对不对？ 对， 嗯， 啊， 再比如说乔布斯，他毕业之后不是去印度研究禅学了吗？HR 可能也不会挑，但是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顶级的最伟大的企业。 对， 从 世界上最伟大企业的获得者的一个标配就是一定要辍学。 一定要辍学，嗯，是吧？ 其实实际上是他们觉得时间来不及了。 嗯，对的。 嗯， 哦，是吧？ 他们当然是觉得时间来不及了。你想，就比如说比尔盖茨发现了微软的概念，乔布斯发现了自己可以制作 PC， 嗯， 然后扎克伯格发现自己可以制作 Facebook。 嗯， 然后他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用他们的话来理解吧，其实实际上他们真正创造出的这个就是企业和他们创造出的这样一个商业的帝国， 嗯， 才是给他们的母校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最好的礼物。 毕竟他们辍学了，但是哈佛大学在参加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还是会请他们做名誉校友嘛，然后回去发表毕业演讲，虽然并没有毕业， 嗯， 对不对？ 没错，那前三条新闻都是关于学校和求职。 我们看一下大家说了什么。我看到了很多人，谢谢大真圣胎温柔的分享了主播，芦花满天分享了主播，谢谢，还有王关注了主播。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关注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 每天早上7:30到9:30我们总会凑出两个人陪大家聊天。 对，然后 不稳定啊，不知道是谁， 我们总会选出一些奇奇怪怪天马行空的消息，然后组合给大家， 嗯， 希望给大家的这一天带来谈资，因为早上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嘛。 是的，刚才呢，分享了三条。第一条呢是一个外卖小哥，因为用英语送外卖而且通过自考考上了一个英语的高校，嗯，特别的励志。第二 条呢是在剑桥小镇，他们整个小镇只有10万人口，每年就要接待550万游客，在这550万游客当中呢，有495万都是中国人。第三条是一个985的高校的简历筛选的问题，有一些 HR 可能会在筛选应聘者的简历的时候直接只挑选985高校的毕业生，对于这些事情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有事情呢啊，有自己的观点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了。我看到了，对，关于这三条资讯， Lisa 大魔王说了，说声音好好听。我的世界是不是只有关于美的事情、嗯、 还有声音好听、 嗯、没有了，跟大家开个玩笑。我看到了，其实刚才好物三强说了、嗯、说的确是水叔说的对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专业院校是晒照片啊，不是晒学历、 嗯、 对于大多数我们普通人来说肯定还是学历最重要嘛，你的学历包括你的实践经历，你的工作经历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专业院校像水师毕业的高校中传来说，这的确不在乎是中985还是211、嗯、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意吧，只是说没有那么在意，因为毕竟我们的就业口还是比较有那个指向性 的。是 的， 嗯， 嗯，好吧，谢谢大魔王。来吧、嗯、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时段的其他的资讯。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好玩的资讯，大家如果有去过日本的话呢给我打个一好不好啊，想知道谁去过日本，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好、 嗯、 你还没有去过对不对？ 我还没去过日本、 啊、我跟水叔有讲过，就是我今年清明节前后去奈良看小鹿、嗯、大家如果了解日本的旅游的话一定知道奈良小鹿、啊、而且提到奈良就一定会提到那些小鹿， 如果你没有在真实的情况下看到过这些小鹿呢、嗯、也一定会在朋友圈里看到过去过日本奈良的朋友发这只小鹿，因为没有和小鹿照相就等于没有去过 奈良。嗯，是的，的确是漫步于奈良公园的小鹿已经变成奈良的一个代表的风景，而且你去了奈良跟小鹿合一张影，喂它吃鹿饼干，或者是跟它一起深情凝视，才是你真正到过奈良的一个体现哈、嗯、啊，按照当地的传说，这个小鹿呢的确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的，春日大社创建之时神仙骑着鹿来到奈良。 嗯，这是他们的一个传说。所以自古以来栖息于春日大社与奈良公园一带的这个小鹿被认为是神鹿，人们不得随意捕杀伤害神的使者，甚至还有人因为杀害了奈良的鹿而被处以死刑的说法、 嗯、哇，很严重。 1957年的时候呢，栖息在奈良市的小鹿被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天然纪念物这个概念有趣吗？ 很萌。 嗯， 嗯，但是目前嗯，我们看一下这个鹿的情况哈、 嗯、 是因为奈良市有可能要计划捕杀这些小鹿。 为什么呢？ 继续来分析一下，目前呢大约有4000条小鹿。 等一下，你换一下这个语气，这个语气还是有点轻快，都已经要捕杀了耶。 我就是不想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沉重，你知道吗？要捕杀这些小鹿了。目前、我们先来慢慢的梳理一下哈，目前呢是有4000头小鹿生活在奈良市划定的管理区域，而游客们常去喂小鹿的这个奈良公园呢位于核心的保护区域，那边栖息着1200头小鹿。但是呢令奈良头疼不已的是保护地区以外的小鹿，他们的成长速度太快了。奈良市政府公布了一项这个统计数据，说奈良小鹿每年给当地带来约60亿日元，大概是3.67亿元的农业损失。在2008年的这个到2013年的5年之内呢，赶到小鹿给农业生活带来妨碍的农户数量增加到72.5%。所以说很多当地的农民自行支起栅栏防止小鹿闯进农田啃咬种植的稻谷还有蔬菜。 嗯， 在保护区以外的野生的这种奈良小鹿的确给当地的农户带来了很多困扰。 所以保护区以外的小鹿注意了、嗯、保护区以外的小鹿注意了，赶紧跑进保护区。 那希望就是在日本奈良的广听众朋友呢可以把水水的这一段用手机播放给保护区以外的小鹿好不好？ 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 对， 只要跑进保护区就可以了。 是的， 嗯， 其实早在2012年的时候，奈良市政府曾经计划驱逐栖息在奈良公园以外的小鹿，但是他们很快接到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投诉电话。 必须投诉，我也投诉。 投诉是不是、嗯、内容大多是我家这边的鹿被当作害兽捕杀了， 嗯， 所以奈良一定要保护好小鹿，包括就是投诉电话内容还包括杀害小鹿简直岂有此理、 嗯、 由于反对声太大，所以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但是现在小鹿的数量快多到奈良市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了。2017年4月份的时候呢、 okay. 他们向日本文化厅提出了申请，5月份获得了同意捕杀小鹿的许可。 当地一位官员在接受这个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是减少农林业受害必须的政策，所以按照他们的计划，到2018年的三月为止，也就是大概明年的三月份初春，他们将在受鹿害影响最大的东部地区捕杀约120头鹿。 天哪！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计划，这也是奈良小鹿被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之后呢，第一次出现被人处置的情况。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办法， 我觉得奈良小鹿应该给美国的一位朋友打电话。 为什么？ 就是美国的亚洲鲤鱼。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很多关于美国的亚洲鲤鱼如何称霸美国水域，然后给美国人造成了不小麻烦这样的消息啊。我们也是希望小鹿，能够就是日本政府能够妥善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吧。 是的， 因为确实是存在了一个两难。因为当小鹿的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负荷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这件事情，哎，怎么说呢，很不好说这件事情。我觉得突然 就是你看，我看看大家说什么。Water 淡蓝色也说了，就可是那些小鹿太多了。然后包括我看看啊，刚才对大魔王说，但是他们很可怜，生命为什么要被剥夺？ 对啊， 对，这就是大家觉得可能会有些两难的原因。首先，这些小鹿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对， 如果刚才水水说的这个，保护区以外的小鹿，注意了，注意了，赶快跑进保护区，我觉得不无道理，因为你只要在保护区里，就游客总会把你喂饱的，你不需要去啃那些农林和蔬菜。 对， 但是它不可能都在保护区里嘛，而且它的整个数量，你看刚才说了，保护区以内的鹿的数量大概是1200头，但是在整个奈良分布的鹿大概是4000头。如果你全部把它养进奈良公园，肯定也是会超负荷。但是如果在保护区以外的，需要这个农林业比较发达的区域，农户需要靠这些去养活自己的时候，但是这些鹿生长得过于快，然后影响了农林业的发展，的确也是对整个生态环境，对整个当时甚至当地的经济、当地人的生存状况都是会有影响的。那这种时候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对吗？这就是物竞天择啊， 可能是吧。在讲完这条消息，其实这个和简历的筛选也有一定的联系。 为什么有联系呢？ 就一定要让自己变得优秀一点，要不然就会被杀掉。 好吧，来吧，咱们继续看下一条资讯，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又开心又励志的资讯。开心的呢，是在有一个女子，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的一个女子。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她的银行账户分4次收到了巨款。巨额澳元，总计达到了63.3万澳元，大概是334万人民币。他的银行账户意外出现数十万的澳元，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做呢？他还是非常有数的。这名女子呢叫做 Libica， 她说呢，此事发生在去年，当时她的银行账户意外多出了10万澳元，就分四次多的。她把这笔钱退还回去了，但是呢，此后又接连不断地发生类似的事件。去年5月被存进了13万澳元，8月份呢又分别存进了14万澳元和24万澳元，总共4次，她的银行卡里总金额达到了63万澳元，但是她每次都把这些巨款还给银行了。特别有趣的是，由于害怕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她干脆关闭了账户。 你说这人怎么会跟钱有仇呢？ 但是这的确是你不能使用的啊，这是应该要退还回去的。 所以使用它是非法的，对吗？ 使用它是非法的， 是违反法律的， 是违反法律 的，所以要在这里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在这个时段时间也比较紧了，很想快速地跟大家聊一聊，这是我们出现的一些痴心妄想。你有没有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痴心妄想，很想就账户里出现巨款？ 有 对不对？ 有， 还有那种用不完的金币，小时候看的寓言里面的故事。 对，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好奇头条号的内容。那在这个时段呢，其实我想送给大家一首 Lady Gaga 的歌，叫做 100 Million Reasons， 就是100万个千万个理由。这个理由让我收到巨款的时候不要把它退回去。 好吧，我们一起来一下，这是一个 VCR 啊，这是一个 MV， 大家可以边听歌边看视频，但是千万记得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看到了王子给刚才的奈良小鹿找到了一条活路的珊珊，待会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身边坐着水水。 那你直接就说完算了，我也水水。好，我们先来听珊珊说一说王子到底给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王子说，刚才那条奈良小鹿的这个资讯啊，不是准备捕杀吗？他说捕杀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在次区域人为性的做一条简单的食物链。他意思大概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可能在这个保护区以外的小鹿给他做一条简单的食物链，他不用去破坏那些农户的农田，他也可以存活下来。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在这个食物链是要往小鹿的上面放东西，还要往它下面放东西呢？ 往下吧， 往下面放东西， 上下估计都得放。 那如果往下面放东西的话，它不是就会繁殖的更多吗？ 是的， 对啊，所以应该是往上面放东西，对不对？ 往上的东西和捕杀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就是自然的一种规律了嘛，还可以锻炼一下小鹿，让它真的物竞天择。因为你人选的话，不一定能选得出最弱的呀。但如果是狼来选的话，肯定就是最弱的，因为跑得快的羊肯定都跑，鹿就跑走了嘛。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人类性的做一条食物链，然后留下最优秀的鹿，是吗？ 我不知道，王子可以补充一下，你这样的食物链我们理解是否正确呢？ 好吧，刚才彼得洛夫小狼也来了，说珊珊前几天咋没看到你的？你去哪里了？我去度了个周末，然后我去了一趟哪来着？我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我 去 哪儿了来着？我去哪儿？你等会儿啊！我去阿那亚，然后我拍了一张特别特别好看的图片。大家如果就是愿意跟我就是聊天的话我已经发微博了，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你可以去看那张照片，太美了。 赶紧的说新闻， 就是我的头像啊。我来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这个13671449181这个用户说这是电台吗？菜地的瓜帮我们这个回复了，说对，这是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可以有很多这个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是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准时跟大家聊天的。你可以收听，如果你开车的话呢，可以调频 FM982 或者是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收看。 那就是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 之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房间。其次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我们希望做一些广播电台的可视化这样的尝试，也是希望能从更多的渠道去把我们的资讯送给更多的年轻人。 是的，刚才看到了左左静说什么耳机，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下来给你看一眼啊，待会儿。然后漫漫思想会还有小弟，谢谢你们关注了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们的话，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这样就可以每天不错过我们的每天的直播，好不好？ 对，我和珊珊每天都是起大早， 起大早来吧，翻过朋友圈，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先从这个早餐开始聊起吧，行吗？ 那我们其实是想微微一笑在接下来的十期的节目当中连续的给大家介绍50个国家的早餐， 好烦哦， 因为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早餐都可以一两句话带过， 是 但也可以都体现这个国家的特点。我们首先当然提到早餐，第一个要提到的国家肯定是英国了，因为英国的早午餐这样的 brunch 的概念是整个世界人民都很喜欢的啊。 对， 英国的 大家可以看到，你们仔细看这个，待会儿我就会直接缩到桌子底下，他说一个早餐我就会觉得很饿，然后我就会消失的。 OK， 那我们先来看英国早餐。 好的， 英国早餐呢，通常全套的一定要包括什么呢？包括豆类、香肠、熏肉、鸡蛋、蘑菇、土豆煎饼和吐司，当然呢要搭配一杯茶。那如果是这样的茶的话呢，英国人一般会选择的就有两种茶，一种是 Earl Grey， 就是伯爵茶，另外一种就叫做 Breakfast Tea， 叫做 早餐茶， 早餐茶 都是红茶类的吧？应该 都是红茶类的。好，那英国看完了以后，其实英国的早餐 什么就看完了之后不给你吃吗？你知道一般图片我都会就是大概播个几秒钟，然后就会点停止，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嘛，就是早餐的这张图片我一直迟停留在那里。 对，而且英国早餐的鸡蛋的选法有很多种， 水波蛋吗？单面煎，然后 单面煎、双面煎、煮蛋，然后那个蛋饼， 然后可以炒的那种， 对，然后炒 芝士炒的那种， 对，有很多种。 您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就想问一下，今天上节目之前你吃没吃饭？ 我今天特意在早上早了一点起，然后吃了早餐过来。 我觉得很过分。 而且我今天早上吃的是类英式早餐，因为早上也有鸡蛋，然后有鸡胸肉，然后有蔬菜，有一点水果，然后还喝了酸奶。 再见。 OK， 那看完英国的早餐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伊朗的早餐。 好的， 那特色呢就是抹了。 我这可以先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伊朗的早餐是什么？因为我是真的完全不知道伊朗早上吃什么的人。如果你说英式早餐，大家多少都会知道的，比如说咱们住那些西式酒店的时候，或者有些就是咖啡厅，它会有brunch 嘛，早午餐，你可以点那个早餐套餐，一般情况下可以点到美式的还有英式的两种。但是伊朗的早餐大家会知道在吃什么吗？ 对， 然后我觉得早餐这个话题大家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小妖怪说了，说一看就想吃，我也是，谢谢居玉关注了主播啊。还有飞飘说，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会做饭的民族之一， 但是他们最喜欢吃早餐。 对，虽然他们不会做饭嘛，但是他们的早餐很好吃。左左静也说了，口水来了。万万是想会为主播添加的标签，说好声音，谢谢。 对， 他还说了，说特别喜欢这种专业的节目啊，我们是特别特别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加专业的内容的。小妖怪点了个名，山山水水，你好。万万是想会说，这是用在手机直播吗？不是，我们不是手机直播，我们可酷了。就很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一个特别特别酷炫的直播间。先看一下好吧，刚才是英国的早餐， 没问题，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我可以稍微消化一下那个 愤怒是吗？还是食欲？ 用你的这个摄像头好吧，就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每个人是有一个摄像头的，这个是水水的摄像头。 对， 在首先在我们直播间是一个可视化的直播间，对，一共有7个直播间。这是水水的这个摄像头，对不对 ？OK，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呢是我们的演播间，然后那边是我们的导播老师，然后前面的这个屏幕呢，我们一般是查看大家的留言。那如果是远景的镜头呢，是这两个。 对的。 然后往这边看，珊珊坐在的是这边，然后呢，他每一次为什么要操机呢？就是你看啊，就他前面有3个屏幕。 我很忙。 很忙。然后这个是他每天要推的这些推子。 是的，这是我说话的，然后这给你们播歌的，对吧？大家以后有兴趣可以来直播间里来做客，如果有机会的话吧。好好， 可以啊。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区域，然后这边有一个静电棒。 对的， 就是防止我们就是和机器打出火花来。 我觉得你特别特别可爱，就是每次我们说要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直播间水水的 终点总会落在，这是我们的静电棒。 因为你不是一个很容易 很容易有静电， 我是一个经常在家里面会被打得出火花的人，所以我们家金属的把手全部都被我套上了那个硅胶套。 嗯，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套啊，这样你们家就不用开灯了。晚上的时候更不需要小夜灯，去洗手间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灯在哪儿，灯在哪儿，你是只要摸一下金属滋好亮啊。哎，有一种 Happy New Year 的感觉。 你有没有尝试，你火花也只会闪一秒，我一直摸着那儿垫着自己尿吗？ 对呀，滋滋。 好了，回到早餐了。 早餐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就是 从企业的话题突然引到早餐，还吃得下去吗？ 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五个国家的早餐啊，英国已经说过了，分别还要给大家介绍伊朗、古巴、波兰和西班牙的早餐。嗯， 好的，伊朗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好，那我们从伊朗说起啊。伊朗的特色呢，就是抹了黄油和果酱的烤饼面包 啊。 然后当这样的简单的早餐不能够满足伊朗人的需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吃哈利姆。哈利姆是什么呢？哈利姆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容器当中，用小麦、肉桂、黄油和糖与肉丝共同混合烘焙而成的食物。 嗯， 加热然后放凉，哈利姆都可以使用。嗯，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版本当中煎蛋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有煎蛋吗？ 我们来看一下。嗯，有。有煎蛋， 这个是伊朗的早餐，对不对？ 这是伊朗的早餐。 嗯， 看起来好吃吗？你觉得？ 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 有没有很好吃？特别是 不是看起来好不好吃的问题，我觉得它看起来其实不好吃。 嗯， 但是饿的时候看什么都好吃，你知道吗？ 没有吧？伊朗的早餐很好吃的，中东的早餐还是很好吃的， 对不对？ 嗯 okay、 你知道你没有发现，就是今天你带来的这些早餐的图片，我每个都播放了很久吗？而且我是无限循环播放。 OK， 望梅止渴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古巴的早餐。古巴的早餐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醒神的作用。所以说呢，他们通常会包括放糖，然后放牛奶，然后还放一小撮盐的咖啡。 嗯 嗯。然后古巴最独特的面包是烤出来，抹上黄油，然后切成一定长度，是要蘸着咖啡一起吃的。 啊。 所以古巴人喜欢有两个重要的知识点，大家要记住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会在咖啡里面放盐。 嗯， 然后再其次呢他们会把面包蘸着咖啡吃。 嗯，所以他们就是喜欢吃咖啡，然后喜欢咖啡里放盐的一个民族，对不对？ 对， 他们就喜欢提神。 对，应该是很累吧。 大家记住了吗？知识点，哎呦我的天哪。知识点。 OK， 然后波兰的早餐。 好的。 然后波兰的早餐呢，是包含覆盖有客人自己选择的波兰熏肠的切片，然后烤鸡蛋，然后同时还搭配两个土豆煎饼。看起来有没有很好吃， 非常的丰盛，而且感觉好像营养很均衡。我看到了蔬菜沙拉，然后你看土豆泥，然后有肉类的，有蛋类的， 然后有熏肠。 对，有熏肠。 然后西班牙早餐 过分了。 西班牙早餐当中包含着一种 pagon tomate、哎、就是类似的一种面包啊。 是的。 然后呢，西班牙的早餐一般来说很简单，但是会非常的美味。那就是把新鲜的大蒜和成熟的番茄酱撩在面包上，然后呢加少许的橄榄油和盐。那为了满足更多的需求呢，也可以在面包的最上面放上一些奶酪、火腿或者香肠。 哎，很好吃，很好吃。我觉得西班牙的早餐很像咱们在西餐厅吃的一些那种前菜。就是面包上面抹一些番茄酱啊，然后弄些火腿啊之类的这种感觉。 OK，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已经介绍了英国的、伊朗的、古巴的、波兰的和西班牙的早餐。大家最喜欢吃哪一个？给我们一个回答好不好？ 最想吃哪一个，是不是？你知道吗，飞镖，飞镖刚才说我跟你讲过他是一个美食家嘛。 对， 他很会喝，很会吃。他说咖啡里面放盐本来就很好喝， 我今天准备试一试。 对，哎，我的天哪，刚才那个留言是你发的吗？菜地的瓜说一会儿我也试试。 我也试一试。我还没有吃，我还没有喝过放盐的咖啡 啊。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咖啡放盐呢？飞镖给我们一个指导啊。比如说我们是应该比如说黑咖啡，还是加奶，还是怎么再放盐更好喝呢？ 那大家 到底这五早餐 对 大家更想吃哪一种啊？哎， 太生气了。 嗯，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伊朗的早餐长这个样子。 嗯， 就各种混合物，有小麦，有肉丝，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古巴的早餐，咖啡蘸盐，有面包。嗯，然后这个是波兰的早餐，就很丰盛，沙拉、熏肠、鸡蛋都有。 嗯， 西班牙早餐面包上面抹这个番茄大蒜汁儿，有时候可能会加火腿。英国早餐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有烤肠，有鸡蛋，有各种培根呐，然后红茶、果汁等等等等。 对，那这五个早餐肯定是让大家的心里非常温暖。那接下来呢，我再分享一条比较治愈的这样的一条消息，那就是最近有一组漫画是红遍了整个朋友圈和网络，那就是我们是谁， 是的， 对不对？然后就是漫画里面一般会出现我们是谁，甲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什么， 不 知道，什么时候要，现在要。 你印象最深的竟然不是这一条，我们是谁，电台主持人，我们靠什么活着，靠自信，节目做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唱歌呀，唱歌呀。印象最深刻的竟然不是这一条。 这一条我看到以后马上分享给了珊珊，因为这是我和珊珊的写照啊，对不对？ 很久没在节目里面唱歌，大家可以点个歌好不好？今天啊，友情大派送。 OK， 但是呢，其实这样爆笑的，或者是说非常幽默、让人捧腹的漫画， 我们 是 出自一位抑郁症患者的笔下。这一个漫画的原作者呢是叫做 Ellie，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照片。她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但是呢她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然后呢，其实这个我们中国改良版的这个漫画的原型是出自她在2010年的时候出的一本书，叫做 Hyperbole and Half，叫做夸张和一半，这样一个漫画书。当中这个我们是谁这个漫画的人物叫做跳跳鱼小姐。然后文案当中只有一句话，叫做把所有的东西清理干净。Clean all the things。然后呢，这个漫画出现了以后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受到欢迎，包括比尔盖茨也读他的书，比尔盖茨给他的评价是令人开怀的惆怅。 就是好复杂的情绪哦，因为我觉得他的漫画本来就是至少改编的这个中国版是让人开怀大笑的，或者觉得哈哈哈哈，我都想象那个表情，就是那个口水都能笑出来的那个表情，哈哈。但你告诉我说他背景，他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我可能会觉得这部漫画有我看不到的一些情绪在。 我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很多喜剧演员都是抑郁症患者，然后越抑郁症患者的人就越能给我们带来最搞笑的或者说最好笑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艾莉，她是出生于1985年，然后早年呢是在加州生活，7岁的时候呢搬到了爱荷达。她的家庭其实实际上她的父亲会经常会逼她吃一些她自己不想吃的东西。 是的， 比如说滚烫的酱汁儿，然后有的时候嘴上都会烫出一些泡来。 他爸干嘛？ 就不知道，他的童年经历是这么写的。然后呢，他从小呢是一直在和抑郁症去斗争。然后呢，他的这个漫画出来以后，其实不仅仅是得到了普通读者的喜欢，同样的也是得到了很多心理学界的专家的喜欢。比如说像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的副教授罗腾贝。就曾经表示说，我不知道其他更好的关注抑郁症的描述了。就对他的这本书也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所以大家在下一次看到我们是谁的漫画的时候，要知道这位漫画的作者啊，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是的，是一个80后的漫画家，对不对？我现在想去 search 一下，因为我去跟大家聊天，首先能不能 search 一下，能不能买到那本《夸张与一半》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直播平台上告诉我们说想看原版。对，这是他在博客上面画的一组漫画，然后那个咱们看到的那个我们是谁瞪着大眼的这个形象叫做跳跳鱼，是 Ellie 手下的笔下的一个形象。 对， 我们看一下《夸张一半》这本书。没有，至少我在我的这个购书软件上是买不到的。我们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看到原版，好不好？然后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 没错， 来吧，我现在终于做好了准备跟水水斗争了。我要跟你斗争。为什么跟你斗争呢？因为你跟我分享了很多早餐。那我现在呢要告诉你我看到的一个分析。中国人最爱吃什么菜呢？有人分析了12555份菜谱。 是从一万多份菜谱当中去总结中国人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对不对？ 是的，虽然吃了早饭，但是你还没有吃午饭，对不对？我来告诉你啊，中国菜肴在烹饪当中呢分许多流派，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呢，还有很多菜，你知道吗？中国菜真的是博大精深，还有潮州菜、东北菜、本帮菜、豫菜、客家菜等等等等。但是呢，就是各个菜系的受欢迎程度以及最有代表性的这个代表作品，一直都是各地饕餮们争论的内容。所以说呢，近日有一个这个数独的组织发布了一个有关中国各菜系的报告，叫做我们分析了12555份菜谱，发现中国人最爱吃这些菜。我们来看看他们分析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一个排名还是一个清单？ 是一个清单。 OK 好。 清单会怎样呢？ 就清单没有先后嘛，就不会有说最爱吃的菜、第二吃的菜。 它即使是一个排名，我也会把它念成一个清单，这样可以馋你。 可以，好。 首先来看各菜系当中最受欢迎的菜是什么菜呢？我们马上就要揭晓了。来看呢，这个我看到了一张图片，这是一个整理的图片，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清。我一次跟大家解读一下，估计看不清。它是把各个菜系最受欢迎的菜呢列成了一个宝塔的形状。放在咱们俩中间很像宝塔正合腰，所以我还是决定暂停这张图片。继续直接跟大家说一下，在川菜当中最受欢迎的菜，大家最喜欢吃什么呢？不管怎么样，这份书就给出的是水煮肉片、鱼香肉丝还有酸菜鱼。浙菜当中最受欢迎的是东坡肉、水晶南瓜还有叫花鸡。粤菜当中最受欢迎的是梅菜扣肉、白切鸡还有叉烧肉。这个最受欢迎的标准呢是什么？是各个菜系当中可以自己在家做出来，而且在该网站上被人感兴趣最多的菜啊，他们评为最受欢迎的菜。 自己可以做叫花鸡吗？ 可以吧。 叫花鸡的做法还蛮复杂的。 你知道叫花鸡怎么做吗？ 我大概知道。 努力。 但是叫花鸡应该是要有比较大的那种蒸箱，还是那种就是 应该是 工具吧，对不对？ 对，咱俩就别探讨叫花鸡的做法了。两个这个四体不齐、五谷不分的人还在讨论叫花鸡怎么做。 我能分得清的，嘴巴尖的是鸡，扁的是鸭，圆的是鹅。 真的吗？来吧，这是刚才最受欢迎的各种菜哈，有没有大家喜欢吃的？然后第二个榜单是制作步骤及时长，哪个菜系的做菜步骤最多、时间最长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制作步骤最多的菜系排序前几位分别是山西菜、东北菜、川菜、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山西菜就。还有东北菜就出现了巨大的疑惑，对不对？ 山西菜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东北菜的制作时间长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我明白。你知道为什么吗？ 制作步骤最多， 制作步骤最多我不是很懂，但制作时间长我明白。 为什么？ 因为它总是要炖。 一直在 炖的时间就很长啊。 可是东北菜乱炖可能它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就放在里头炖嘛，主要是你不用理它。它这个主要是制作步骤最多的菜系。 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山西的朋友吗？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山西的菜系 制作 步骤最多， 对对， 然后制作的时间最长呢？ 我也不知道，我很爱吃山西菜了。在我看来山西有很多面食啊。是不是有可能它是就是算上种小麦、收割、和面、发酵这样的事情、 那你这么说的话，吃鲤鱼的时间最长，有可能你一辈子都吃不上鲤鱼。如果你吃的那只鲤鱼活了110年，从它出生开始算的话，你真的是赶不上哦。 好吧，真正的这个山西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这个山西菜为什么制作步骤最多呢？ 对， 你看这个做菜的时长吧，做菜时长在这个网站上面排序最长的是苏菜，平均每道菜是39.1分钟，接下来是山西菜，每道菜呢是33.6分钟，江西菜平均每道菜的制作时长是33.3分钟。所以说一道菜如果制作时长在半小时以上呢，就算是制作时长比较长的了，尤其是家常菜的系列。 苏菜我估计是不是因为它的点心或者是那种 可能是 那个就制作的工艺上要复杂一些。 对的， 你看飞镖飞镖果然是吃货，他说了，他说首先叫花鸡是要包着泥去烤的，所以叫叫花鸡嘛。 对的。 然后呢，他接着说，他说山西呢主要是吃主食，菜其实没有什么好吃的，主要是不太合他的口味。特别不要说。然后 Verona 说了，我还以为会是广东的炖汤 呀呀，每天都要煲靓汤，对不对？粤菜一煲就是数小时的粤菜，平均制作时长竟然才32.6分钟， 就是排名大概是在第五位左右， 没有排到前三呢。而且与江苏菜同样以精细闻名的浙菜，平均时长也才22.9分钟。 好的， 就反而是山西菜，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我是觉得这个厨师还蛮熟练的，因为我做个红烧肉都要做个50分钟。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都要惊呆了。原来就是20多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菜吗？20多分钟我还没有洗完呢，你知道吗？因为我做饭真的是很慢，就是洗菜、择菜、切菜，然后做菜，最后再收拾一下，就真的就50分钟起。 你跟家里说，老公，我开始做饭了，我明天就可以吃午饭了。老公，我做好了，来吃晚饭吧。 对，这是一个持久战。那关于烹调技法呢，还有一个这个他们的调查数据。有很多烹调技法，比如说炒。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大多数菜系当中，炒都是最主要的烹饪方式。除了山西菜、广西菜、徽菜、湖北菜、豫菜四家呢是以蒸为主，粤菜呢是以煲居多，苏菜呢是以烧为主，其他的基本上就是用炒了。虽然说可能一个这个网站的数据报告并不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口味，但是还是能够相应的看一下大家在中国人到底爱吃什么菜，以及各自的烹调的时长。 没错。 但是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吸引到水水，所以说我觉得很焦躁。我打算报一个菜名儿。谁让你给我列举了五个国家的早餐？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没有图了，是没有图辅佐了。他可能这个报告更多的是处在一个计算和统计的状态，他并没有来引诱你。所以下一次你要引诱我的时候，还是要配图，对不对？如果我单说那个早餐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吸引人。 我觉得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主要是需要自己在家做。你想到这些食物的时候，想到了有些这个情绪需要自己动手的复杂情绪。有一些食物是不需要自己在家做的，或者说是自己在家做呢，不如出去吃好吃。比如说肠粉、烧鹅、豉汁凤爪、奶黄包、烧腩肉、干蒸烧麦、牛肉火锅、田鸡折折包，还有涮羊肉、灌汤包、杏仁豆腐、干锅肥肠、冻肉皮冻、炸酥肉、炸灌肠、炒肝、卤煮、炒红果，都是需要出去吃的。 我敢确定现在广播的那边的听众应该有80%都开始 转台。已经 转台 了是吗？不要走好吧。吃的话 谁要在大周一的早上去上班的路上还要听你报菜名。 好嘞，吃的话题到此结束。行不行？ 其实我补充一句，我和珊珊其实是在提供大家这一个星期的一个菜谱，对不对？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平时吃的东西当中有没有涵盖五湖四海的四面八方的菜系，对不对？ 好的。 可能你对山西菜，然后粤菜，比如说苏菜都不是特别了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找个机会去一个稍微地道一点的馆子，问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菜是拿手菜，然后吃一吃各大菜系的拿手菜。 对，如果对我们俩一早就分享各种好吃的感到气愤的朋友呢，就不要走开，因为我们只是分享了大家这个星期的菜谱，下周一呢会给大家分享新的。 然后从明天开，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会给大家介绍50个国家的早餐。 也希望大家啊，开始养成这个吃早餐的习惯。毕竟呢，一顿好的早餐才是一天工作最好的一个原动力。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工作愉快。来吧，咱们先听一首歌，接下来呢，进入咱们下一时段的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谈恋爱的话题。 对，那我放的这首歌其实是有照顾到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因为这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一首叫做 Wildest Dream。在我最荒诞的梦里，然后他请来了一个非常帅的男主角，是世界的顶级名模，叫做 Sean Opry。 好的， 和他一起来合作，然后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歌进入到今天的谈恋爱的话题。 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许可将和珊珊带来这个话题。 said no one has to know what we do. His hands are in my hair, his clothes are in my room, and his voice is a familiar sound.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is is getting good now. He's so tall and handsome as hell. He's so bad, but he does it so well. And when we had our very last kiss, my last request he is, say you'll remember me, standing in a nice dress, staring at the sunset, babe,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 Say you'll see me again, even if it's just in your wildest dreams. Wildest dreams.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重庆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呢身边换了人，迎来了许可，变得更加开心了的珊珊。 这个话听着有点是吓人，身边换了人，没有没有，这主持身边换了人啊。哎，其实珊珊，你知道，你一放这个电乐，我特别好。 为什么呢？ 你找的这个电乐特别好，因为最近特别流行这个。 为什么呀？ 嘟嘟嘟嘟嘟，你知道就这种。 这样好， 真的真的，不是不是。 接下来我说话，你给我垫着。 很多很多综艺都是这样，你知道？刚才我听这个片花，咱们这个片花，我第一次听啊，就是大学生的这个。 嗯。 就是什么，我是化工大学，我就哎呀，我就听见大学生声音太亲切了。因为你知道，我作为这个零零后，你知道 吗？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刚在上学的时候， 对，同龄人同龄人，嗯嗯。 其实刚想就是说，听到大学生声音特别好 啊， 因为你觉不觉得大学那段时光特单纯？ 是的，嗯， 特别笃性。 想起好多好多的那个故事， 对，那会儿 笃性啊， 笃性就是指这个可以说是执着， 嗯嗯， 可以说任性， 轴较劲啊。 对，也不单单是轴较劲，就是说你可能想干什么就马上去干了， 嗯， 就赌性，就是很、嗯、很赌性的这种感觉。嗯、然后呢，就是啊，这个赌性不是赌博的赌，是那个赌字儿、啊，大家可能不是 赌定的 赌定的赌，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会儿说，哎呀，觉得上大学嘛，人都说是恋爱的时光， 嗯、 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一开门一进校园，先探摸一下你这个班里边，嗯、结果哎一阵叹息，怎么我这个班是历届最恐龙班啊，或者啊最不帅男生班，然后你就会看上下几届又是一声叹息，哎， 上下你在哪个学校啊？ 上下几届 我怎么都不是叹息、 啊，上下几届岁啊，真的 是 这 样啊，我都不是叹息、啊。 那你这个有什么不是叹息的事儿？ 我们师兄好帅的有几个，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个师兄巨帅。 啊，最终你也没有理人家嘛。 我有，我想人家不理我呀。所以你都是叹息型的是吗？ 因为上下几届你会觉得哎呀名花有主嘛，有句话叫你说你这还有什么可叹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那会儿呢就觉得说啊、谈恋爱很容易 啊、 对吧， 对， 起码在那会儿很单纯，而且大家玩什么恋爱就谈了。但是你、 啊、是吗？ 啊，对对对，但是 我觉得咱俩一直在给对方挖坑，你知道吗？ 珊珊，你要注意听 啊，尤其是当大学毕业之后 啊， 你有没有这样感触？你就会发现接触对象、接触异性，甚至是接触年龄相仿的异性，都会变得异常的难得。 太难了， 为什么？嗯、是魅力值下降了吗？ 不是、 啊， 是因为大家都忙了。 我以为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就好像就一个是毕业之后大家都开始工作了，然后接触的圈子相对来说反而会变小了， 圈子小了， 对的、都是你工作上的这些人，一般情况下工作上你又不能乱谈恋爱、 而且工作 就像我跟你是吧， 对对对， 咱俩就虽然对吧， 不是你这玩笑开的我瞬间有点脸红啊，你这玩笑开。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是什么呀、你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工作的圈子、其实圈子也不一定小、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来的人不一定跟你年龄匹配， 对的， 你比如说跟你一届进来总共三个人，你一个男的对面两个女的、你本来挺兴奋，一看啊，一个有孩子已经两岁了，一个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了、你说这个你说是吧、咱说女大三抱金砖你也不能抱大三十是吧，你说这不合适、所以就 是的， 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是跟这个恋爱相关的、哈，我们看到了其实很多人在问了说哎怎么换别人了呀，跟大家这个稍微的介绍一下。 大家这每次来就是一阵疑问 啊， 疑问， 我觉得不用不用解释了，就保持一些神秘感吧，就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路过的陌生人。 我觉得你需要拉个好感，要不然你唱首歌吧，好不好？你看那个电乐唱的有点。 行，唱什么歌？你点吧。 你想唱什么呀？跟恋爱相关的，好不好？ 恋爱相关的。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我要稳稳的幸福，有吗？ 我要稳稳的幸福，没 有 半月， 有 半月， 肯定有，肯定有。你搜一下歌曲。 我不会搜， 有 真的了，清唱多好。一会儿我先给你打个样，好不好？我要稳稳的幸福。 咱俩合唱行吗？我特别怕一个人。 好，我跟你有，我给你合音，好不 好？ 好， 别，咱俩一块儿。 我给你合音，我给 你。 你 可以小一点声，但是一定要一块儿。 好嘞， 说走就走，这里是 freestyle， 稳稳的幸福，一首 Eason 送给大家，祝大家永永远远快快乐乐，刷一波六六，谢谢。 什么？就 MC 天佑上身是吧？ 对对对， 来吧， 来来来啊！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孤独。在这个无人关照的世界，唱着晚一辈的凉快。有一天，当我们知道明白怎么去爱，看到了明明白白的感受，美美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够能承受去争出。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噔噔噔，对，哎，真的有这首歌，你搜出来就好了，真是。 搜出来就好，好尴尬。 对对对，搜出来就好了， 好尴尬， 好尴尬， 整段垮掉。 这波唱的好尴尬，真的。 太尴尬了，没事哈，亲爱的朋友们，不怕尴尬，好不好？ 对对对， 重要的时候 不 怕尴 尬，不怕尴 尬， 不怕尴尬。 有的时候就得靠一种不怕尴尬的精神才能够活下去。比如说，我要乱说了，说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你看我现在很尴尬，对不对？我都替你尴尬。他说， 他说 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大家都已经结婚了啊，只有我还是， 大家都已经结婚了， 对，只有我还单身。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工作当中找不到伴侣的这个 原因。这个简单呀，你要多上下楼串一串呀，比如坐错电梯，电梯里串一串。 你怎么这么会支招呢？ 你这个楼里你要发展一下，你说你连个楼都发展不出去，你这完了，这辈子很难走出小区了。我感觉 首先要成为楼王，是不是？ 首先要成为霸占这个楼，让楼起码都知道你。 是，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飞飘飞飘特别可爱，飞飘飞飘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就是你是一只单身狗。 怎么李白的诗都出来了呢？ 对、 啊、 后半句可不是李白老师写的、啊、李白老师说了，说这个锅我可不背 啊。 我 说什么呢啊？ 我对他说了呀，他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你是一只单身狗啊。蔡地的瓜给出了一个特别经典的评论，说你们俩在尬唱。而且我让他还特别喜欢听你唱，我让他说珊珊能不能小声一点。 不是，我让他是谢谢啊，谢谢。主要是什么呀，他们听你 哎呦 他们听你说话 没事， 就听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跟你比较熟了放得开就是。 对，可以跟我一起玩是不是、对 等会儿我跟你说，等会儿咱俩在尬唱，你一定要找一首就是这里边有的歌你知道吗、起码能垫着一点。 太尴尬。 可以可以，这里头有，咱们待会儿询问询问，看你哪个可以唱，好不好？ 好好。 在继续跟大家聊今天这个如何谈恋爱的话题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可能你们不熟悉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7点半到9点半准时跟大家聊天的微微一笑。 我就告诉你们最简单的一招，如果你要是开车，就听98.2，锁定这块收藏一个频率就可以。如果你要是看视频直播，你就点一下关注就好，好不好？ 好的，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哦。 对， 刚才我已经看到了秦时明月关注了我们，特别感谢你。 哇，这个名字就很古风、 对，因为我记住了嘛，所以刚好。 好，其实咱们说这个恋爱的话题，刚才为什么从大学生引到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调查啊，就是说关于一个单身青年，就是说千禧一代。也就是说1980年到1995年、包括咱们啊， 包括咱们，太巧了，太巧了。 我特别喜欢这种年代的跨程 跨 一跨15年，你知道吗？对，然后说已经拥有至少一个在线交友的账号。 是的， 我就问一问看视频直播的你们，刚才这些水友，你敢担保说你一个一个交友账号都没有吗？ 交友账号， 交友 各种各样的那个 交友平台， 对对， 比如说什么啊，某某墨呀、啊，某某剑呀、啊，某某玉呀、啊，是吗？什么这我就不点名了。 某某看呢？ 对呀， 是不是、 啊？我就不点了。 微信也算是啊。 经常我跟一个同学， 王者荣耀也算是、 经常我跟一个同学吃饭的时候，我说：“哎，你最近有没有下一个交友软件？”他说：“没有，没有，我绝对没有。”我说：“哦，我说，哎，难道我这个人太复杂了吗？”紧接着他去上厕所的时候，看他手机，叮，一条短信，我就你知道，眼神不是想故意看，我就眼神劈斜瞟一下，您快来吧，再探探，两个小时之内已经有5个人喜欢你了。后来我说好吧， 怎么就叮来一条短信，然后你还逼看见了那么多女生死啊，生活当中 没办法，你说这个、所以就是说像这个千禧年一代，就80年到95年、至少有一个这个交友的账号，而且呢他们认为就是说科技交友的年龄的段呢，比其他年龄段认为科技交友靠谱的要多出22%。也就可能他们这一代接触这个无论是电脑啊也好，或者是这个科技，我觉得他们是比其他年代新，因为你想80年再往后，再往下就是70到80这块，机会电脑还手机，我估计都只能发短信那会儿了，还有手机吗？ 他们是认为就是通过这些就是软件来交友， 对， 找到真爱的概率反而变大， 反而变 小了，是吗？就变难了、 对，变难了。是变难了， 是变难了，是更不容易找了。 哎、你看我这个，可能是我个人觉得 变容易了，是吗？ 不应该啊，八零年代就变 难， 我觉得 没有，是真的变难了。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比如说有这些软件，你们会觉得更方便交友了，更方便发展深度的感情了，还是反而更不容易了呢？每个人都变成了泛泛之交，不容易变成深度的那种朋友。你看这个数据的确是这样说的啊，是在受调查的55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57%的千禧一代已经拥有至少一个在线交友的账号，但是他们当中认为科技时代找真爱变更难的，比其他年龄段的人要多出22%。就虽然你有很多软件在手，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帮助你找到真爱。 你看人没说嘛，就是说这个来自这个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什么呢？跟网友比如说聊天啊，就这种人相当多。你说网上找个人就胡乱开始聊呗，但是真正走到最后发展成浪漫关系的、还不算结婚，只有8%。而且呢，说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情形不尽相同。你比如说吧，有人就唠微信， 是的， 有人就唠微博， 对， 有人就打游戏，从什么打游戏到结婚呀、什么那种童话故事啊、什么你打游戏刚好碰见一个女生，对，你打游戏刚好碰见一个女生，刚好你跟她聊特别对口，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你们就步入恋爱的殿堂；过了不到半年，你们就发现了结婚的殿堂。结果一年之后，你们就在那儿欢快的一块打游戏。说说实话啊，这个事情人不是说吗？太不多见了，真的。 这何止不多见，这是不可能，因为相爱没有那么容易呀、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有他的坏脾气。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其实咱们这应该改一个，真是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咱们这个标题就是、你说是吧， 是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就难处。每个人都有他的手机。 对，其实我是这样觉得，每个人有了自己的手机之后，大家表达感情反而变成了更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可能并不会通过以前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写情书啊，然后送个玫瑰花表白这种方法，特别浪漫的，更加接近我们认知的这种感情的状态去表达自己的喜欢。 其实说到这块，我就挺喜欢之前读的那本书上写的，说科技拉近了人们距离，也反而拉远了人们 的 距离。 来吧，这个研究所呢的确也做了一个 调查，说害羞的你现在都如何表达真情实感呢？收到了3045次表态，只有少数人会选择直接用说的，无法直接面对的时候呢，普遍选择用表情包来表达爱意。 就是现在表情包已经这么丰富了，承载这个了啊。 对，就是总是因为他总是留言的话呢，就会有对方不回我，我岂不是很惨的这种顾虑。 对，是有，会很尴尬。你说我给你发一个你不理我，你究竟是看不到呢，还是看到了没理我呢？是吧？ 嗯，有的时候你如果是靠这个点赞的时候呢，也会觉得点赞好像并不能形成互动。 点赞并不能，因为他没有后续留言嘛，是吧？ 所以说呢，到底现在年轻人该怎么去发展一段新的感情，他们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对对方的喜欢呢？我们也整理了9个关于婚恋的新词汇，结合国内外的这个研究数据和研究所的相关调查，告诉你当代年轻人处对象的9个新常态啊，看看大家到底是怎么处对象的。 说插一句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这样，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啊，咱们利用网上科技去扩大交友圈， 是的， 去认识人，然后呢认识聊天次数不超过2次左右，积极发展线下活动，你知道吧，就是原来咱们只能靠线下扩大圈子，这很难，但是现在有了软件，咱们可以靠软件扩大交友圈子，靠线下来敦实这段交友关系，对不对？ 可以，就是线上的时候咱们先交个朋友，先搭个线儿啊。 你比如说 觉得好，咱就线下见一面。 哎，你比如说咱俩噔认识了是吧，珊珊，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发条微信 啊， 我说啊，你 现在看不到，我的手机在忙 啊，比如说你看我这种聊天是不是像60年代老干部的聊天方式，我会说你好你叫什么， 你 一般会搭理吗？ 你好，我的微信名写了，我叫珊珊。 啊，我说， 哎，咱们可以实际模拟一下，就比如说， 你看你会不会搭理？ 对， 哎，你给大家出一些招儿， 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叮叮啊，现在许可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噔噔，这块 P 一个5毛钱特效啊，你好，你叫什么呀？ 你好，我叫珊珊。 啊，我说你好，我叫许可，然后我会连着发第二条，因为我说，那你是在干嘛？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主播，我们频率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收听收看我的节目。 屏蔽了，这是广告推销号吧？ 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是吧？ 正常来，正常来。 好的， 我就说你在干嘛呀？你现在？ 我在工作。 啊，我说这么忙啊？我说我这个现在年轻人很少有这么努力的。你问我来吧，有点尴尬。这我就会说，那你是几几年的呀？你就会说你是几几年的？ 我是90年的，我 是 马。 我说，哎呀，我说那咱们年龄相仿啊。我说我也是多少多少年的，然后，然后我就会说。那我说你 真的，你不用说，你会说，咱们开始真实的就是这种撩妹对话，好不 好？ 我试一下，我看看许可是怎么撩的啊。 行，那我就会说，你好啊，你叫什么呀？就还是这个套路，咱就不解释这个套路了， 不解释，来吧，重新开始啊。 好， 我看看我这个许可的撩妹能力以及我的抗撩技能， 好 不好？ 3、2，咱不带特恶作剧的啊，咱正常来。 不过就正常来，就我现在把你当一个好的。 Hello 啊。 啊，你好。 啊，你好，你好啊，你叫什么呀？方便说吗？ 珊珊啊，我的微信名就是珊珊。 哦，你好你好，你这个名字很任性，我这名字也比较任性，我就好像像许可，没有证，就是都比较任性这个名字。对，那你是现实生活中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你是怎么加的我的微信啊？ 就是刚才通过这个摇一摇同一时间，我觉得凌晨2、3点能不睡的人一定都是有故事的人。 嗯，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请发送好友验证。摇摇不行哦。 啊，摇摇 不行。 所以说怎么有人跟你聊天你才会感兴趣？因为这是我觉得一个千古难题，你知道为什么吗？ 千古难题，千古难题。 但是有些人就是聊天100%成功，网上聊天真的就是说 谁呀， 就是说你说咱们线下比如说大家碰见都对这个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一个直观的感觉，那他的这个人无论是从身高啊长相啊声音啊世界观你都会有一个大概了解，但是你从网上来讲的话你又见不到这个人，然后这人说什么你又无从考证，那他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有兴趣往下接呢？ 啊，可能就是朋友圈的照片得帅一些吧。 我都换位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就想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聊他什么这没无聊，我就会直接不理。 对，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圈子有限嘛，就是我们的其实也平时都很忙，大家都有各自的朋友，一些完全纯粹的陌生人，包括一些通过比如说附近的人呐、摇一摇啊这种， 对呀、 我就真的是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对，我说如果是你可以告诉我是朋友的朋友， 啊，就还是得通过这种 必须有熟人， 类似原来这种媒婆的这种感觉， 对对， 然后找到一个线上的这个、 好吧，咱们看看当代年轻人到底是怎么谈恋爱的呢？有九个方法啊，比如第一个词汇啊，以剧会友。 你看我刚才就没使出这招， 没使这，哎，真的， 你自己看的是什么剧？珊珊， 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也才看那首剧，哎呀，你特别喜欢谁呀、 我喜欢秋水。 啊，秋。说演员名字吧， 啊，张一山， 啊，我就张一山，我特别喜欢周冬雨， 聊不下去了， 不是，我特别喜欢周冬雨，真的， 好的， 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周冬雨，就可以，其实以剧会友就有话题， 以剧会友特别特别的棒， 找一个话题， 是的，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妙招，如果你想跟别人搭讪，想跟别人谈恋爱的话呢，以剧会友特别特别的好， 没错， 的确有个调查对这个1008位从18岁到29岁的用户进行了一项关于看剧还有浪漫关系的调查，结果显示呢，98%的受访者啊，58%的受访者没有那么多哈，会在自己的社交网络或者是相亲网站的个人资料上面写上自己喜欢的剧集或者是电影来吸引潜在的伴侣， 没错， 25%的人会因为对方的看剧品味觉得他非常有吸引力，27%的人坚称看剧的兼容性哈，就是我喜欢看的剧，你也喜欢看，对于两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错，这就是好像兴趣相投这么简单一说。 是的， 而且呢，说年轻人尤其对这个相同剧集的人好感就很旺盛。你比如说千禧一代，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就是多270%的，可能觉得在他们刷同一部剧的人很有吸引力。就比如说我在看《权力的游戏》。然后这时候珊珊你也在看，哎呦，我就会觉得这人跟我脾性相同， 会觉得就是人群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对，在那么千万人中，我终于找到一个看这剧。如果我看的是更小众的剧，我听的更小众的歌，你居然写的你也爱听，我简直觉得，哎，这简直不能再巧了。这在现实生活中都很难。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就是我们有个大群，就是我们有一堆朋友，然后有个大群，有一个男生分享了一个特别特别另类的，no 是同学群啊，同学群。 好好好，哎，同学群其实也就是。毕业的相亲交友 不是的是同学群他其实就是分享了一个特别偏门的歌手，都不能称之为歌手，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吧，他自己在一个音乐软件上面分享了很多自己的这个创作、然后就是很多人听了之后会很受不了、然后他分享过来之后呢，只有我去找了这个歌手的所有专辑听下来，然后我还经常分享，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她也是没事就开始发这个歌手的歌，然后我们三个就觉得好像在人群当中惺惺相惜，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变得关系很好。你知道那首歌是什么歌吗？我觉得我可能都不太敢唱出来，唱出来怕大多数人会转台。 这么小众吗？ 大家有听过 Everybody in the 直播间？请问你们听过这个？ 这首歌叫 Everybody。 听过袜子小鸡这四个字吗？ 我天哪，没有，好像是个游戏名字。 没有，袜子小鸡是一个独立音乐人的名字。然后袜子小鸡。我把他称作独立音乐人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独立音乐人自居。 OK， 你听到他的歌曲之后，可以给出一些自己的评价。他的代表作叫做《黑猫紧张》。 黑猫紧张还是说黑猫警长呢？你 黑猫警长，然后他的那个、他把他换了两个字，叫做黑猫紧张。 那唱的歌还是原来那黑猫紧张吗？ 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啊。 来吧。 就是大家保证不要打我，好不好？ 来吧，没人能打 我。这是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不是打扰我，是不要打我，不是不要打扰我。我怕这首歌 也很难打到你。来吧， 来自袜子小鸡的《黑猫紧张》。啦啦啦，这就是黑猫紧张。来来来，逮逮逮，咚咚咚 ，biu biu biu， 咻咻咻。丢丢丢！ 我觉得原歌曲如果要是在各大平台分享，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原歌曲就是这样的， 你确定吗？ 我确定。 那一定是他伴奏很好听，是吧？所以他才能活下去。 清唱， 没被封号吗？你确定？ 没有，他还是 现在这个网络包容性真的是很强，真的。 他还是那个 app 推荐给这个用户的，你知道吗？ 现在可能年轻人的口味我越来越不懂了，真的，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我已经 out 了。但年轻人口味真的很复杂。 蔡健的瓜说走， 对， 你们去听袜子小鸡，他可能原唱比我唱的要好一点，不要走，好不好？ 不是你这懂的懂，啦啦啦，我就瞬间你知道有点，我以为是比如说把黑猫警长唱成了那个深情版，你比如说黑猫警长原唱不是说。 眼睛瞪得像铜铃， 哎，改成深情版。眼睛瞪得像铜铃， 差不多行了，好不好 ？OK。黑猫警长就这种。 你知道，我以为是这样，你知道？ 不是不是，他就是这种走无厘头风格的 啊，无厘头、啊。 的确，他也还吸引了一些很小众的粉丝。这、嗯、为什么？就比如说，在人群当中找到兴趣相投的对象， 尤其是找到珊珊这样兴趣相投的，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哦、你今天可以说捡到宝了，真的。你可以说在人群之中找到那个他了。 就是真的没有人 get 我刚才我喜欢这个歌手的原因吗？嗯、 咱看看大家 真的没有吗、 哎？看看直播间有没有人 get 到啊？我先念下一个啊。 啊。 还有一个见面方式，你比如说， 嗯、 你很喜欢这个女生，但是你没有跟她一样看的剧或者听的一样的歌，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撒面包屑式的交友聊骚啊。 我的天 哪，什么意思？ 听起来不是很友好 啊对，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量化的指标来感知爱意、嗯、你比如说啊，曾经做过一个就是刚才你那个调查，现在这些你都如何爱意表达 啊这个两项调查中呢，有很多人觉得呢，说自己的这个回消息的间隔和字数， 嗯， 包括访问自己主页的频率等等、 嗯、 这些操作呢是需要更多的爱意支持就能轻易实现的啊。你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些是表达爱意，比如说一个人反复访问你的主页 的、嗯、 但有时候呢也是， 我跟你说，女孩子特别容易被这些细节吸引 啊，是吗？ 就是比如说这个男生，你觉得他好像从来都不喜欢给别人点赞，他给我点赞了，他不太给别人留言，哎，他给我留言了、 哎、对对对、嗯、女生经常关注一些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事情， 哎，所以说男生真的没有这样的意思吗？就是男生并不是因为觉得这个女生对他有好感所以才给他点赞或者是留言的吗？ 我跟你说，说一句不怕伤到你的话，有些人就是偶尔路过还好久没给你点赞，点一下赞而已、嗯、你只不过可能当初没有跟他了解，没有好过，或者你俩在大学时有一段憧憬、 嗯、 你就会觉得他会不会又突然喜欢了你。 对对对 对 其实男生有可能是路过，也有可能是聊骚，最近缺少人聊天而已。 男生就真的很简单对吗？他的思路 真的不是很 简 单 男生真的比较骚气，你知道，就是他会见到人都会给人点赞。 真的吗？ 对，但是我不是这样，我就很老实的这种人，我就一般是对你有意思我就会直接聊天私聊，我就不会说天天给你点赞，点赞一百天三百天。 那我觉得可能不能代表所有的男生，我觉得每个人 的 这个方式可能不一样。 肯定的，肯定的。 就是这个调查是，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说他给我点了多少赞，他给我回消息的速度、频率、次数等等，来评判他是不是喜欢我，哎、然后会想很多。但是这个调查给出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啊、 其实哈、啊，这些操作是并不需要更多的爱意支持就能够轻易实现的。 没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面， 对 吧？ 就是我刚才说，人家不一定对你有爱意才这样。 对，珊珊， 我说一个啊，就这个，你比如说。你跟这一个人不是很想聊、 哦、 你会发现你的绿字儿发的很少，对面白字儿铺天盖地，就白字儿是别人发的吗？微信中， 对 对，对面白字儿铺天盖地，恨不得七八条你回一个嗯啊哦呵呵， 嗯， 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是我发的少、是吗？ 那肯定啊， 那我就是不是很想跟他聊，或者是我有两种情况，你听我说，我有两种情况、嗯、一种是我完全不想跟他聊，但是我又觉得要保持礼貌的回复，但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比较少，因为我这人性格比较直接，我会直接跟 他说。你比较活得比较笃性，想聊就聊，不聊就拉倒。 不会，我不会不直接回，我会跟他讲说我最近比较忙，可能没有时间经常聊天啊，我会用这种方式去拒绝，我需要跟对方画一个句号。 okay, 我不希望对方就一直觉得你还有可能性，然后他要一直在你身上花精力，我觉得对别人也不好啊。对我来说这样的，我是非常非常不支持把战线拖得很长的、 嗯、 啊。然后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会故意回很少，在于我生气了，嗯，我可能有点闹小脾气，有的时候，嗯，能理解女孩会有那个小心思吗？ 这世界太难了，你说 这别哭啊，许可。有的时候女孩就是会这样，就是你可能我本来对你有好感，但是你哪里做的你有点伤到我了啊，我可能会有点赌性，就是赌脾气，我觉得那就算了吧，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越来越成熟可能就不会这样，越来越成熟就会伴随着想要沟通的这种趋势，因为两个人之间沟通还是最重要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大概率的你发的很多，对方发的很少，基本上就说明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你，我觉得。 但是如果这个人一直也这么发你，你会继续跟他聊吗？不会， 一直发不会 啊、嗯、你不会啊。 嗯，就人总是不喜欢。 嗯， 我知道了，许可，你有故事，你最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而且你在持续跟她聊天、 啊、 然后她回的很少，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倒没 有， 没有没有没有， 一定有。 因为 而且你还问我说，如果她持续吧，你会不会跟她聊？你想知道你继续坚持那个女孩会不会回复你？ 哎呀，珊珊你也太小瞧我了，像这种最基本的事情我早就已经就知道答案或者解决，只不过我想好奇你而已 啊。我不会，我不会。 因为你知道在很多时候这么聊天会有些人死缠烂打，你有可能会追到， 嗯， 你也有可能比如说嘘寒问暖，在他有一天受伤的时候会追，但是这段关系一定不会长久， 嗯， 除非你可以永远保持这样， 嗯， 但是我觉得很难， 嗯， 真的很难能保持这样。 对，还是要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才可以，对吧？ 没错， 嗯， 必须得 最少也得两人相互有点好感吧，你不能硬那什么呀。 好吧，我觉得这个时段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以句会友是一个好方法。咱们这样吧，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不好、待会儿之后呢再继续聊这个关于感情的话题，因为情感是人生当中一个必须的必修课程， 是一个难题、 送手大家美好的，待会儿见。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非常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辨别真爱，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真爱的珊珊。 我这么开头的话，那我就是希望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大家好，我是徐克。 这里是微微一笑，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有很多方法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收听今天早上只有耳朵有空的话呢，你就开车好不好？打开 FM 九八二或者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在很多音频软件上也可以找到，当然其实你是看到影的，如果你想看的话 看到影、对，那样看到真人的话，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保持一种神秘感也挺好、所以不用看见我 就那好，这就是我的特写吧，好不好？如果大家想看到我的话，可以打开这个我们的微信啊，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好，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哎，希望大家经常来直播间里跟我们聊天，好不好？ 那咱们刚才其实上半时段讨论的话题呢，其实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利用这个网络社交， 对， 可以说或者是利用线下社交，基本开头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咱们刚才分享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用的，就是以聚会友 啊，以聚会友， 以聚会友，那个我觉得特别棒，就找共同的兴趣点开头。 是的， 那我觉得下半时段，再来一个就是现象吧，算是 好的， 是吧？我觉得就是这个网络中的这个突然消失， 哎，这事还 聊着聊着人没了。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聊着聊着人没了，我一搜百度有很多人都这么想，我就想给他们解答一个问题，可能他真的没有那么在乎你，或者说可能他这段时间真的对你没有那么感兴趣，真的就只能是这个原因。 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特别特别的常见，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哈，就是其实咱们以前就是咱爸妈那个年代有一个叫做见光死嘛这个词儿，这个人没了聊着聊着就给我这种感受。你可能本来在各种社交软件上面聊得特别特别的火热，感觉好像对彼此特别感兴趣，可能底下线下也见过面，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突然音讯全无，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可能被追债追走了， 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是感觉好像是早期的那个网恋时代见光死的这种现代变种。但是呢，这些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莫名其妙的就是出现了啊，若无其事的神秘出现，若无其事的又开始重新跟你打招呼，然后随机点赞留言评论，就好像中间的什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是认真的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只有出现在比如说你俩已经关系非常紧密的情况下突然这样才会觉得有点尴尬，对吧？ 对， 如果朋友之类的也无所谓了，对吧？ 大家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 你觉得我暴露了一些是吗？ 不是不是，倒也不是你暴露，我就是觉得听着有点惨，你知道吗？这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线下见过面了，聊过天了，然后突然一下网上消失，就是你知道可能是线下的这次见面使得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你到底是有没有碰见过呢？ 我碰见过 啊。真的啊？ 我碰见过。 怎么着稍微讲一下。 就是突然消失了一周之后又突然出现了。 为什么呢？你后来有问他为什么吗？ 有问 为什么呢？ 然后又问他说他前女友回来找他， 您所交流的好友已被屏蔽啊， 被屏蔽是不是？ 你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是其实也不算悲伤，因为我并没有，就是他只是经常聊天而已，并没有什么故事哈。然后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可能是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对这种社交上的或者是软件上的频繁聊天他没有特别特别的当回事儿啊，但是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其实是不善于言辞的人，或者他遇到事情他选择逃避了，但是社交网络这种交友软件放大了这种人格，降低了这种门槛， 就是降低了这种门槛，你不聊直接下线嘛？ 对，他可以很容易就是去回避，因为他只需要不聊就可以了。放大了这种不善言辞、去逃避关系、逃避感情的这样一种人格。 你要小心啊！到时候珊珊举着刀就到你家门口了，我跟你说，还是不要轻易不聊，真的。 大家就是在直播间朋友，我觉得真的可以问一问啊，哈，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本来聊得特别特别火热， 突然一下没了 啊、突然一种对。突然消，他先突然消失了，就跟鬼一样，你知道吗？突然消失了，然后又突然出现了，跟诈尸一样。 我觉得这可能有点神经病，你知道？对，这可能有点神经病啊。 这的确也是社交网络带给我们的一个方便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在正常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如果真的想通过交友软件发展一段认真的感情，有可能会带来的困扰。 其实以上说这几点基本都是吧，就是现在一个社交软件中常见的问题啊，或者说套路而已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如果当你们俩真的避免过上边这些套路之后，你们俩走到一块儿了，这个时候你觉得说怎么才算是合适的人呢？ 对呀、 或者说怎么才算是真爱呢？ 是的，我们来看一个吧，是怎么样去找到真爱，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在这个布满套路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辨别真爱呢？我们首先来欣赏几个答案好不好？ 好， 欣赏来自王小波的答案。 好， 王小波老师答案，什么是真爱呢？ 不会是他在黄金时代里写的那句话吧？ 是这样写的。你我之间能够做到不后悔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和不强求未发生的一切吗？我愿意这样。他觉得这是真爱。 不后悔发生过的事，不强求没发生的事， 哇，这心态，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心态很难。为什么呢？就代表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他一句也没有埋怨过跟你在一起之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也一句没有提过我希望将来怎么怎么样。 对，其实就是那 种，其实这个就是笃性的单纯的在一块儿，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单纯的在一块儿好难呢、啊、这种、嗯、我觉得很难做到，尤其是 得了这个 pass 吧，这要是这样我估计离婚率又上升了，这个对吧。 关键是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是很难做到这样的。人总是会有那个依赖感，然后占有欲，或者是不希望他变动的这种心理需求。 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嗯、如果你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你会不会愿意等？ 嗯，我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 会不会选择离婚愿意等？ 不会。 对，但我相信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会这样啊。好、 嗯、 继续下一个 来吧。这是王小波版的这个爱情观哈、嗯、 好， 知乎版是这么说的，说真爱就是明明两个人都长得那么丑，却还是担心对方被抢走。 这个是年轻人的这个口吻。对，但是 很像年轻人的风格，对不对？ 对，但是这也比较难，因为双方尤其是像比如说啊，步入婚姻殿堂之后，其实很难就有一方担心着另一方被抢走了。 对的， 宁愿是另一方更多的走开， 是的， 给自己更多的个人空间。 嗯嗯。然后夏目漱石就有很文艺的版本，其实他说真爱只有六个字，很文艺。 怎么说？ 这六个字叫做、今夜月色很美。咦，是不是很文艺？ 他这个是不是就想透露出一种意象，比如说两个人能一块看月色、 嗯、 能一块注重风景而不是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能一块在夜晚的时候也不是吵架或者相继睡去，而去一起欣赏一个美景，喝一杯美酒。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深沉的、嗯、但是又特别细水长流的爱情。嗯，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就可能会经常天天念叨说我喜欢你啊，我好爱你啊，我好想和你在一起啊。可是当你够成熟了，你和你深爱的人在一起，你的心里是特别安定的，你可能并没有那么焦躁，你并不是特别想说哎呀我们去干嘛，我们去吃，我们去喝，我们去玩呀，你只是想和他坐在一起。那个时候你可能看着他并说出来的话并不是我爱你，或者并不是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好吗，并不是我们结婚吧，你可能只会说六个字，今天月色好美。 有故事啊，珊珊、嗯、珊珊有故事啊，你这个 成熟。 哎呀有故事啊，我理解不了，哎呀，认识不到这么 深。成熟，就看到很多就是真爱的关于定义，就是其实对于真爱这个就是一个开放式命题，所有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包括我之前看到过一条，我就写的还挺好的，我已经忘了是原出处是哪儿了。他说，爱情就是两个成熟的人看懂了彼此的天真。嗯， 太深奥了，太深奥，珊珊，还是你有故事，我读不懂这个。 行，对你来说，爱情是什么呢，徐克？ 读不懂，读不懂。我觉得爱情就是像王小波说的那样，对发生过的事不后悔，对未发生的事不强求啊。 啊，这也很难啊。 对，我就喜欢笃性单纯的这样。 嗯， 继续。嗯， 那这样吧，咱们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怎么来选择真爱，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爱呢？嗯、好不好？ 是啊。 有一个调查叫做"你都是怎样筛选出灵魂伴侣的候选人"， 哇， 收到了4666次表态。 嗯。 这个调查机构综合了所获的票数还有出现次数两个指标，总结出了12个人们筛选灵魂伴侣普遍会提到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会不会根据这样的词来选择真爱或者谈恋爱，好不好？ 好。 第一个关键词，第一感觉。嗯， 会吧， 这件事情太重 要 了。 对， 第一感觉， 这个咱俩有一致， 有共识、 嗯、 是吧？来， 重 量，给我五，给我五。 Yes, okay. 第一感觉呢，是一种基于人类的就是职业啊、阅历啊、知识啊，还有本能存在的一种思维形式。 嗯， 它其实并不是总是正确的，但是很鲜明，然后很牢固，而且基本上决定着对方的这个交往的过程。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第一感觉不对的人，可能永远不会有下文。嗯。你很重视第一感觉吗？ 不一定，就是我很重视，但是我听过身边朋友无数这样的事情，就是哎呀，我跟这男生在一块儿，我第一眼真的没瞧上，我第一眼真的对他没意思，最后我居然跟他在一块儿了。 嗯，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适合在一起的体现？ 其实不是，这种就是将来必定分手的体现。其实真的这样。其实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从我个人身边朋友经验来讲，如果你碰上了这样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女性朋友，或者你身为一个女性， 嗯， 或者你身为一个男性，你跟了一个你第一印象其实并没想跟他在一块儿的人，我劝你早点分开，对大家都好、 嗯、 因为你这样迟早会淡，而且不会很久。 真的吗？ 绝对的。 劝和不劝分呢？ 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就是、哦、如果你连对这个人第一印象都没有，你怎么能在日后长久的生活中对这个人持续保持爱呢？ 你知道，按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第一印象这件事情分两种情况，就是分爱人还有朋友。就是我后来发现，就如果是朋友，我可能不太能用第一印象去评判人，因为第一印象往往其实有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碰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刚开始可能不太喜欢这个人，然后后来跟他慢慢的接触，慢慢的交往，才发现他其实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很有才华，人又靠谱，然后跟我想象不一样。这种就愿意， 你放心吧，这种你也 抛开自己的固定成见，就把它变成朋友 啊。对，你放心吧，这种人你也只能发展到朋友，即使强势发展成恋爱的对象，也不会长久。 但是、 就是、 爱情这件事情，我是特别需要第一感觉的。 对，我觉得很重要，这个 就需要第一眼就觉得很喜欢他。 对，如果第一眼不喜欢，尽早 let her go 吧。 就 let her 是吗？就确定是 let her 或者 let he go。let he go。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觉得就是第一印象重要吗？你们觉得选择一个伴侣是否一定要挑选一个第一眼就特别特别喜欢的人呢？来吧，看第二关键词啊。这个词太伤人了。 怎么了？ 颜值。 好，不过现在确实是一个颜值即正义的天下。 颜值即正义是吧？就是我关于这个择偶标准的调查当中，首先要瞄眼颜值，划分大段。这个选项获得了491票，排名第三。次于排名第一的选项写着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啊？这个颜值的确还是有很多人要去投票的。那第三个关键词，笑点。看看大家的笑点是不是一致。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前两个，一是第一印象特别好，二是你特别觉得他颜值特别高，我觉得宁愿你 不需要一起笑，是吗？ 宁愿他喜欢的事情你不喜欢，你也会为了他去喜欢他喜欢的事情。 哇，你是这样的人是吗？我还以为你说 不是 如果你的第一印象特别好，然后他颜值特别高，你看到他就一直会乐得合不拢嘴，根本不需要笑点这件事情了。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珊珊，你设想一下，有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颜值特别高，恰巧还他对你比较友好，你俩在了一块儿，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 但是 你难道会因为你喜欢看《权力游戏》，他喜欢看《生活大爆炸》，而你不去改变你的这个观点吗？我觉得你会改变。 这个事情其实还好，就比如我看什么剧集，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去过一个共同的生活 嘛。没有，那你扩大一点也可以啊。比如说他喜欢玩卡丁车，你只喜欢在家里宅着， 你 也会为了他去改变。 但是你不觉得两人的笑点是真的天生不一样的吗？笑点、哭点，然后嗨点 不一样，但是你可以为了他改变。 这个可以改吗？ 可以。 你如果你喜欢我，你可以开始听黑猫紧张吗？ 如果你是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的珊珊，而且我觉得你颜值特别高的话，在我的判断里，我就会喜欢这个。 所以说您的意思就是前两天我都不符合呗？ 不是因为你是个已婚人士吗？对吧？ 好嘞， 你说这个是 无言以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吧？无力反驳。对我来说就是笑点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互相觉得有趣是爱情的一个起点。 没错， 就两人特别容易聊得到一起去。 其实这也是一个挺有共同点的一个事儿啊。 对，我喜欢的你也喜欢，我觉得好笑你也觉得好笑，对吧？这前三个了。第四个选择真爱的标准，第四个关键词，爱好。爱好相同爱好的多少能够决定了你们共同语言的多少。 那我觉得跟那笑点有一丝丝相仿。对，因为兴趣爱好其实挺重要的，但是如果你要谈恋爱碰见一个没有兴趣爱好人也是挺害怕的。对吧？这个人没有兴趣爱好。 是的，是的，一样喜欢爱好。关键是就是你可以保持自己的爱好，但是也要基本上不讨厌他的爱好。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他带来你的爱好。或者你去跟他的爱好。其实就很简单。对。 来吧，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刚才说过了几个啊哈，就是第一感觉、颜值、笑点，然后爱好是选择配偶的特别重要的标准，一共12个关键词。第五个是什么呢？饮食倾向。 怎么你姗姗一笑啊？ 吃不吃辣？饮食倾向啊，吃不吃辣？吃不吃榴莲，吃不吃香菜，更喜欢中餐还是西餐，到底是餐前喝汤还是餐后喝汤，豆花、粽子、月饼，你是吃咸的还是吃甜的，这些矛盾能不能解决，这两个人相处是不是还挺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民以食为天嘛，一天三顿饭，你说这天天得打架。 因为生存矛盾是基本矛盾嘛，就是好像在这个调查当中显示是，就是你的饮食习惯，为了维护这个家庭的和平，大家倾向于会找一个饮食习惯比较一致的人。 所以说你现在跟你的另一半饮食习惯一样 一致 啊？一致，很一致啊， 基本一致。而且我发现特别巧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俩都很爱吃辣，然后很爱吃。 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吧，辣很多人都喜欢， 很多爱吃是吧？而且我发现、 有没有稍微特定，比如说小众一点，比如榴莲这种东西之类的？ 没有，都喜欢吃甜品，然后都喜欢吃他们家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叫做羊肉粉儿。 鬼做了 羊肉粉， 你这个也算是很有这个兴趣相投。 主要是我特别爱吃，我什么都吃 啊。 我跟很多人都可以兴趣相投，我还吃臭鳜鱼呢，我特别爱吃臭鳜鱼 啊。那会不会有这样？比如说你吃香菜，你的另一半不吃香菜，会 这个很麻烦。我 吃 香菜 啊，你吃了啊？那咱俩就永远不可能在一块儿。 你不吃香菜啊？ 对，我跟你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叫香菜的两个字儿，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我单纯笃定不喜欢吃，是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接。 接触火锅的时候里边有香菜，我吃完之后就很晕 啊。 作为我对香菜其实有点过，对，不知道 中毒， 没那么过分吧，但是有点过敏 啊。 对，是这样 啊。那你从来没有找过吃香菜的女朋友吗？ 基本没有，或者说找到一个吃香菜女朋友，我就是会选择那你吃我不吃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饮食也还好，那你吃呗，我也无所谓。 不是， 你非跟我一样。 你交女朋友的时候，你会先问对方你吃不吃香菜吗？ 当然不会啊，当然是会，就是说先处着嘛，何必要先问这么多？问东问西，不如在生活实践中慢慢发现。领导不是教育我们吗？要在实践中出真知啊。是吧？大家要在恋爱的实践中出真知嘛。 你刚才笑的稍微有点邪恶。 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不要过多的等待。等待，永久的等待，是吧？ 你今天是很想唱歌嘛？ 对，我就说让你找一首那个能唱的歌嘛，珊珊。 我给你看看啊，咱们的在这个里头有什么歌呢？我们你会唱吗？欢乐颂的主题曲。 不会。 不会是吧？ 对，能不能来一个， 看看 比如说 哈 啊，薛之谦的什么那种啊？ 薛之谦的有一首，我给你找找在哪儿啊？ 好。 薛之谦，我曾经找到过一首，哎，我很想爱他，你会唱吗？简单爱你会唱吗？ 简单爱吧。 好的，简单爱 哈。简单爱吧，来吧，送一首简单爱给他。 真的真的唱啊，来吧。 简单爱过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玩的事儿吧，就是说现在两个人约会好不好，两个人约会除了吃饭逛街看电影之外，你们还把钱花在哪儿了？ 哎呦，这个好， 比较邪恶啊。 来吧， 除了吃饭逛街看电影之后，你们俩相处关系中还把钱花在哪儿了？ 咱把简单歌词先搜出来。 你用什么歌词，一看你就不是深爱粉。来吧，你先来。 我不是深爱粉，我还先来。 就不上为 什么， 把声音开大一点。对对对，不用这个。 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 要唱的笃信一点，这是周杰伦早期的食品， 要多 早期的，对，早期的唱片，他都会唱的有点个性，一定要跟上节奏。 窗边的风正吹着头发， 哇哦， 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家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我想带你骑单车， 我想 带你看棒球， 像这样的生活和人 一起走。 哎，其实珊珊，你想一想，你拉拉做电乐，这样生活真的非常难得。 哎呦，好美啊！这首歌突然觉得， 你只有骑着自行车带他在田野间，带他回你的外婆家，带他去看电影，看日落，看日出，所有这些简单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来比较起来太难得了，对吗？ 对的。 现在处恋爱第一句话，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家是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工作？你大概月收入多少？ 其实 我就想问一句，还有真爱吗？ 有 还有颜值吗？多少漂亮的女生为了经济基础啊，比如说为了这个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也是少数了。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被伤害过呀， 没有没有，不是有故事。当然我是觉得 有故事啊， 有 故事。男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你家里没有草原，是不是？ 就是说真的，大家应该像大学那样笃定的继续谈恋爱。可能在这个后来大家比如说一起怎么过日子，这些难题困扰着我们，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王小波吧，那句话真的特别对，尤其是听到这个歌特别有感触。就像比如说咱们刚才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比如说需要什么这个啊，需要那个，需要爱好，需要这个，其实我觉得往往第一眼神就够了， 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对不对？ 第一个印象就足够了， 都不重要是吧？ 只要你觉得 OK，这个人是对的人，那你就努力去相处，我觉得肯定不会错。 好，其实我刚才本来想说，我觉得很多人在选择爱情选择婚姻的时候，有一些硬性的条件，有一些自己想要的基础来保证自己心里的那个心理需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今天咱们就任性一把吧，咱们就真爱至上好不好？ 真爱至上，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让你赴汤蹈火飞蛾扑火的那个真爱，好不 好？ 好， 咱们再把这 个歌，一起好好的过这个的简简单单爱， 这首歌尾巴听完好不好？ 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简简单单没有 想爱我，想带我去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 嗯，谢谢但是小乔送的心花怒放哈，谢谢。 和哥一起走， 来吧， 就是 咱们用这个快速的时间，我希望听一下你那个趣味的资讯，就是、 啊、 两个人相爱的时候怎么着呢？ 对，就是说现在你说两个人相处对象，基本都是吃饭、嗯、逛街、看电影这种老三样、嗯、是吧？大家基本把钱花在这上面。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调查，就是说除了这老三样之外，大家都把钱花在了哪儿呢？ 在哪儿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吃饭、唱歌、看电影是吗？ 这位啊， 吃饭、逛街、看电影。 吃饭、逛街、看电影，除了这三样、 嗯、 啊，都花在哪儿了呢？ 嗯， 这个 M 的朋友说在我看来呢，就是。省一大票子，省一大笔票子 啊、哦！省钱 就是除了这三样之外，什么都不干 啊、 哦！就这三样都不干，我省钱。还有一个人就说，单身真的省钱，有共识吗？ 单身真的省钱， 对，单身真的省钱。 嗯、 还有一个人说是异地。来回路费就占了大头了， 嗯， 哎，这个是真的 啊，是真的， 尤其要跨国恋、 哎，对的， 一年可能也就见一次， 嗯， 啊，还有人说这个旅游啊，路费、酒店啊，吃吃喝喝、买买可多了， 嗯、 不止吃饭、逛街、看电影、 嗯嗯， 是吧？还有人说，比如说读书、买书、看艺术展和去看艺术展的路费， 嗯， 啊， 这是一对文艺的情侣是吗？ 啊，对， 买书、看艺术展的， 还有这个每周自己买食材、做饭。周末看展、音乐会，就其实除了这老三人之外，你会发现更多人花在了兴趣爱好上， 兴趣爱好一种， 比如说对，比如说还有人说办健身卡， 啊、有 会吧， 会 办健身卡会有，然后比如说吃好的、住好的酒店， 嗯， 比如说这个游乐场度假，哎、 嗯， 还有旅游，也是我感觉占出了这个。很大的一部分。 嗯，你知道吗？其实单身并不一定完全省钱。 哎，为什么？ 如果你像比如说，你看你要吃饭度假这种，你一个人的话，你只能一个人去负担这些费用。 嗯， 但你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两个可以 share 啊。 哎、不不、嗯，但单身真的会省钱。 真的吗？ 你仔细想啊，珊珊。 嗯， 就是说，如果你单身的话，可能你一周七天，你不是每天都想出去玩， 嗯， 对吗？ 嗯， 你会选择在家待很多天，然后你无聊了会找朋友大家出去吃一顿。 哦， 但也会是 AA、 嗯、 是吧，所以其实很省钱。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两个人在家的话，你会每天比如说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呀，我们出去吃一顿吧、 嗯、 啊，今天晚上玩点什么呀，我们出去玩一下吧、 嗯、 比如说哎，有个电影要上了，我们去看一下吧、 嗯、 比如又有个什么东西要上，我们去看， 就好的呀， 两个人绝对比一个人更花钱。你不要看两个人在一块生活费是增加了，但其实是更大的花销， 是吗？ 嗯，而且包括 可是单身不好啊，单身孤独寂寞冷啊。 啊，不会不会，其实单身你要适应之后还挺好 的，是吗？ 对，是单身适应之后还挺好的。其实大家这个啊，各式各样，比如说什么这个啊，买书啊，看艺术展呀、啊，健身护理品呀、啊 嗯， 啊，淘宝啊，什么这个 啊， 玩游戏呀、啊，买衣服、买文化、买旅游啊， 嗯， 买书、买茶叶、买咖啡，这可以总共为三项。 嗯， 一个就是买东西的开销， 嗯、 除了吃饭、逛街、看电影，还有一个就是房子的开销， 嗯、 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 嗯、 还房贷、 嗯， 是吧？这第二个开销，第三个开销其实就是旅游， 嗯， 就基本这三个开销了，没错，嗯。 就世界这么大，单身的时候自己去看看，世界这么大，找到伴侣之后一起去看看。 我说实话啊，如果一个人旅游还是有点惨。 正常情况下不会一个人旅游吧、 不是，你仔细想一个画面，你去到一个特大的游乐园、 嗯、 你想给自己拍张照拍张照发个朋友圈，然后你只能这样自拍， 嗯，然后就是自拍杆的时候， 玩项目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排队、 嗯、 看表演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 嗯， 我想说你还是把这笔钱省一省，等你找到对象的时候一块去吧。 嗯，我觉得关于这个就是旅游的事情，一个人旅游其实有一个人旅游的乐趣哈。一般情况下单身的时候也不会一个人旅游、 啊、你是两个人久了吧，所以你想一个人去。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挺爱一个人待着的。 所以你说是一个人去还是一个人跟朋友去？ 一个人跟朋友去也可 以，那不叫 一个 人去 也未尝不可。 真的、啊， 一个人去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在于可能拍照的时候，你需要老是麻烦别人，会一直要自拍，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 sad。然后但是 一个人去吗？ 我一个人出去过，但是一个人出去还有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在于就是一个吃货是很难点菜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像你这种很喜欢热闹人，你居然能一个人出去， 你知道吗？极端的热闹就是极端的孤独。极端的快乐就是极端的悲伤。 哎呦，有故事啊！ 要么为什么说喜剧演员都有抑郁症呢？啊、对不对？ 珊珊， 嗯， 我可以走进你的内心，成为你聊天的伙伴。嗯、 想听故事 是吗？不要太忧郁了，真的、 嗯， 有时候可以释放一下自己。 哎，我不忧郁。嗯、刚才许可说了，说其实他觉得单身适应了也挺好的，的确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独乐青年嘛， 嗯， 就是你一个人孤身的时候、 嗯， 还没有找到人生伴侣的时候，你可以找到自己特别适应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内心的，就是主要在内心里跟自己生活啊，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也非常好。但是就是今天还是希望所有的想要找到男女朋友的小伙伴们可以、 嗯、 找到自己志趣相投的，可以跟自己过到一起去的 你吃香菜他就吃，你不吃呢？ 为什么要提香菜这件事儿？珊珊，你好烦啊！ 你怎么又有故事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找到这样的小伙伴，可以跟你一起有一段简简单单的爱情。 对，那在这块我就说一句吧，跟你相反一点，比如说没有还没有成双两个人在一起的单身猫们啊，我觉得要这样，就是说平常日常生活一定不要都专注在找另一半的过程中，这样会让你陷入更多的烦恼。你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 对， 去更丰富自己的爱好，然后在这种爱好扩大社交圈中找到自己另一半，我觉得会比你单纯的从社交软件中找要快很多。 有道理，先爱上自己，才会有别人爱上你。 没错。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呢会是水水和王爽，或者水水和孔文，对，另外两位同事， 哇， 继续为大家带来非常新鲜的资讯。这里是微笑，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我是许可。 对，最后还是送大家一首《简单爱》，明天见。